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。 提起丽媛小娟呢，相信中年以上的朋友呢都不会陌生。那个时候经过了多年的闭锁之后，美丽的丽媛小娟让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，而她主演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呢，也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久违了的。我们就请您呢来重温由丽媛小娟主演的日本影片《生死恋》。 叫大公，在水产研究所工作。不知怎么的，我从小就爱上了海洋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干着我所喜爱的工作，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。最近我调到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，这是我和我的高中同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。他现在已经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了。这天野岛带我来到网球场，也就是从这天起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掉进了爱情的漩涡。在以后这短短的几个月里，爱情的痛苦、欢乐、不幸，都一个接着一个的闯进我的生活中来。 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，他正在打球，打得很好。他那厉害的球啊，好像故意刁难似的，尽打对方的空当。说起来，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，他改变了我。 哎，球衣放在衣柜里了 啊， 我的你大概能穿。 嗯，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， 本来就打得不好。 那姑娘打得好。 嗯，好眼力啊。 不过她人很漂亮。 是吗？ 野岛介绍我跟他的女朋友夏子打网球。夏子的网球打得非常出色，我简直不是他的对手。 不行。 对不起，太高了。 在回家的路上，野岛熟练地驾着汽车，他满面春风，乐滋滋地问我 怎么样那姑娘。 我输惨了。 他还是个科学家呢。 科学家 啊，他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。 真没想到啊。 他好就好在这儿。他还不错吧。 嗯，你这家伙啊，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，你可真坏呀。 过了两天，我去看望野岛，他正在导演拍摄广告片。 做个鸭。 在回家的路上，